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大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通过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作为独立的节目参与到了演出中，备受观众的喜爱。在今天我们娱乐大篷车的旅行当中，咱们就来继续之前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的这个主题，一起来聊一聊三位小品界的表演艺术家吧。他们分别是陈佩斯、赵丽蓉和赵本山。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诞生的，陈佩斯和朱时茂所表演的那小品《吃面条》算是开创了中国小品的先河。其实当年《吃面条》这节目一直都是待定，直到春晚开演的前一天了，两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小品能上否。直播的当天，当《吃面条》第一次在观众面前彩排时，大家笑的是前仰后合，弄得导演心惊肉跳的，都笑成那样了哪能播出呀。后来导演跟他俩说，这个节目可以上，但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审查过的版本演出，千万不能有出位的表演。事后陈佩斯笑称，大家可能没法想象一个喜剧的出炉还有这样的幕后故事。在旅行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听小品《吃面条》的片段吧，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笑声，由朱时茂、陈佩斯带来。 你就记着，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就是要没感觉。 好，没感觉。 来了，上场。预备，开始，吃面，开始， 吃羊毛， 说， 没感觉， 停， 什么没感觉啊？什么没感觉啊？ 什么没感觉？ 您说的没感觉？ 开吃是吗？ 不是，你着什么急？ 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 蹲下， 蹲下呀， 蹲不下去了。 哎呀，那个道具 拿过来，给个凳子啊。对对对，拿个凳子 来。哎，好，谢谢谢谢。随机准备 啊， 张起拍，预备，开始。 吃你呢，吃掉忙啊， 吃掉忙，吃掉忙， 对对对，吃掉忙， 够不上， 说词儿啊， 你张什么？ 听。 我说， 你能不能？ 行吧。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张开，预备。 我是你， 导演 啊！ 我实在是不行了，你还找谁？找谁来？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真 来，你回来，回来。 一段小品《吃面条》的片段来自于陈佩斯和朱时茂。1984年，陈佩斯和朱时茂排演了第一部小品《吃面条》，而陈佩斯第一次在亿万观众面前完成了如何一连吃下七碗面条的壮举，在春节晚会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为小品成为春节晚会的保留节目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98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春节晚会虽然整体上算不上成功，但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细心的观众能够从朱时茂和陈佩斯的小品当中看出悲剧的味道，这是他比其他小品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陈佩斯对于小品的出现居功至伟，以至于即使他后来多年不出演小品，大家也不会忘了他。下面呢，再来听一听小品拍电影的片段吧，依旧由陈佩斯和朱时茂带来。 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哎，你说说这剧本。 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中年农民， 哎 呦，这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 啊。 这个，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啊。 我爷爷是农民 啊，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啊，你说吧，你说吧。 啊，不，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你说完了？ 啊，我是说完了。听您的。 说呢？ 是。 啊，这个，对不对？ 对。 啊，这个， 对， 是吧？这个，是不是？ 是 什么是啊？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啊，对， 哎、我今年正好30岁。 我知道这个 中，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 能不能闭嘴呀、啊？你， 大哥，我，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的。 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的说了一段话。 是的， 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对， 它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这个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对呀、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什么特点？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四十，五十。 好了， 没问题。 你听着 啊， 我王老五 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什么改名了？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我说的这是台词。 啊，好，台词， 我说的。 对， 你说， 相信 你说，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没啥说的。 啊，是什么导演？ 没啥说的。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哎， 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哎，来一点。

这是一翻翻就是四十，我上哪儿给您凑这四十块钱？你要瞅着我值四十，您把我来这儿卖，我头一次出大了，招这你这个碰上您这倒霉了，您这我妈非打我。 行，你是第一次吗？ 我这是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呢，下来。 再让我看见， 我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你赶快走， 马上走，马上走。 再让我看见你， 您加倍罚款呢？ 快走， 走您的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要聊的是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的三位小品界表演艺术家陈佩斯、赵丽蓉和赵本山。当年的春晚舞台上，并不是只有一位姓赵的演员受到大家瞩目，除了赵本山之外，赵丽蓉绝对算得上是大腕级的人物。赵丽蓉可以说是老来红啊，年过花甲的她最初登上春节晚会舞台表演小品是在1989年，此后她一共参加了六届。英雄母亲的一天、吃饺子、如此包装、打工奇遇等等，都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而赵丽蓉老师第一次在电视连续剧当中扮演角色，是在中央电视台设置的电视剧《西游记》当中，饰演的是车迟国的王后。1991年，她更是凭借《过年》当中母亲一角，获得该年度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1992年，她又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2000年的7月17日早晨的7:30，赵丽蓉因患肺癌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2岁。下面呢，来听一段小品《如此包装》的片段吧，由赵丽蓉、巩汉林和孟威等人带来。 哎呀，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老板。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一会儿就到。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屋里头有人吗？ 赵老师，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呐、 啊！啊不，我是男性。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啊，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对，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来呢。 好、啊、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包装？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那咋包哎？ 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嗨 嗨， 嗯哼， 嗯哼， 嗨 嗨， 嗯哼， 嗯哼。 哎呀，您学的还真像。 好，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嗨 嗨， 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嗯哼，说得好。嗯哼，这就是语言包装，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提问吧？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名字也包装？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他的真名字叫李斋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郭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玛丽基斯 怎么样？ 这一说我们都是四字辈的。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我叫啥事来着？ 玛丽基斯。 玛丽基斯 好吗？ 玛丽基斯 记住了？ 记住了。麻辣基斯。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TV 吧。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这都是给您的。 不不，就不就是。 不要激动。哎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好，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总监 啊。总监呢？总监。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还签字儿？ 按手印也行。 对，按手印，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按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听完了由赵丽蓉、巩汉林和孟薇等人带来的小品如此包装的片段，下面咱们接着聊。赵丽蓉可以说从未辜负大家对她的期望，她一次又一次带给我们的惊喜，她的小品一个比一个精彩，其中的精彩的语言也成为了每一年的流行词汇，像司马刚砸光、马勒迪斯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等等，老百姓百看不厌。对于喜欢赵丽蓉的观众来说呢，看看春节晚会就是看赵丽蓉，没了赵丽蓉的春节晚会魅力会大减。赵丽蓉因为春晚而红遍全国，春晚也因为赵丽蓉更加的光彩夺目。其实在出演小品之前，赵丽蓉一直是一位评剧演员。下面呢，咱们来听一听她带来的一段戏曲《软妈抱花名》。选段过后咱们休息一下，稍后旅行继续进行，稍后见。 您可得等。等什么？ 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你会吗？ 会。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哎，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我还是说报就报。 我的五姑娘啊。有了哭，有了熬啊，有了我的花儿。 鱼我就猫啊，我就猫啊。你猫什么呀？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怎么还不来呀？ 你可来了， 那张家小姐呢？ 那不是吗？ 哦，带我去见。 不行， 那我回去。 不行。 哎呀，你叫我怎么着呀？ 蹲下。 蹲 啊，蹲下。 相亲的哪有蹲下的道理？ 相亲都蹲着。 阮妈妈不成呐、 啊！你别嚷嚷啊！你蹲下，我把你带去。 哎呀，不成呐、啊！ 听见开花呢？ 开开开花！你呀，你给我蹲下呗。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什么花花花？ 那可都是花。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假山石。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开花，开。冬天呢？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就不开花。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我将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群星闪烁六十年，六十位巨星当中三位小品表演艺术家，他们是陈佩斯、赵丽蓉和赵本山。下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赵丽蓉老师啊。每年的春晚，很多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往里挤，赵丽蓉则完全不同。1993年的冬天，赵丽蓉在客厅里看了一个小品的剧本，翻来覆去的看，心神不安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家人问他怎么了，赵丽蓉说他自己认真了一辈子了，做啥事儿叫他糊弄可不行。就拿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来说吧，绝不能有重复，不能让观众吃剩饭。但是这次的剧本却缺乏新意。后来赵丽蓉给那年的春晚导演张子阳打了个电话，拒绝了演出，拒绝了春晚。倒不是赵丽蓉耍大牌，而是她真心实意地想拿出最精品的节目奉献给观众。下面呢，咱们就再来听一段经典的小品片段吧，《打工奇遇》，由赵丽蓉、巩汉林带来。 说啥呢？是出公共厅了？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黑呀，真黑呀。 那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你这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 哪儿去了？ 来了来了。 还练不练了？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啊。哎呦，能唱， 我能唱。 听听听，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儿黑结婚， 嘿， 你猜咋的 啊？ 就让我演那小琴， 小琴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哎呀，老奶奶摇嗓子，这嗓子还高兴了。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在家上炕上惯了。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你请好吧， 都配合着点。 我做的是凤竹炒肉牛皮筋，醋溜腰子排骨松花煎蛋的白绫楼，海蜇拌肚滋味足，四两四那个八碟菜。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我能唱， 老太太。 哎，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别耍嘴呀！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听我给你吹， 我吹，我吹。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我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肾不亏， 哈哈，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笑脸啊。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黑 还黑不溜秋 啊， 绿了吧唧， 哎呦， 蓝巴巴的， 什么色啊？ 溜溜的， 嗨， 粉嘟溜里的透着那么美。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美呀，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太美了。 美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就这嘴秃噜了。哼， 你应该这么唱。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你了80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请说尝一尝，吃到嘴里和别的滋味。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 我吃了一块，浇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 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我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老都听清楚了。 嘿，跟谁讲话呢？ 物价局。 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要来聊一聊群星闪烁60年，60位巨星当中3位著名的小品演员陈佩斯、赵丽蓉和赵本山。如果说陈佩斯创造了小品，赵丽蓉让小品变成了流行，那么赵本山则是将小品艺术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赵本山的喜剧小品《妇孺皆知》连续多年获得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一等奖，他已经成为了春节晚会的招牌和标志。应该说每年的春晚，赵本山的出现就意味着笑声，就意味着高潮，这点可以从每年的春晚优秀节目评选当中得到印证。截至2009年，他已经获得了14次春节晚会节目的评选一等奖。从早些年的相亲、牛大叔提干、红高粱模特队，到卖拐系列，再到后来的山丹丹组合表演的昨天、今天、明天、火炬手等一系列小品，已经成为了观众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节目。下面呢，咱们再来放松一下，听一段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带来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的片段。 妈呢？ 大叔您好。请坐。请坐啊大叔。 啊请坐。 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第一次。 是。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是。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咋介绍？ 按您家里的习惯。 那我先说。 好。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我七十一， 我七十五， 我属鸡， 我属虎，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差辈儿、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哎，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很简单。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是后天。 不是后天。 那是哪一天呢？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对，没有这么问的。 是吗？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我说吧。 啊， 我有准备 啊，准备好了。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这是首诗。 该我了。 那他妈也准备了， 是我站着说。 你等着。那急去。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礼貌。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 儿？你说，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各位领导同志们 要做报告啊， 这说不行吗？ 行，您说吧，您说，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带来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的片段，如今咱们听起来还是趣味十足啊！要说发现赵本山的伯乐，那还得说是姜昆。当时姜昆带领中央说唱团到铁岭演出，当地人说还没铁岭剧团演得好。姜昆当时觉得很奇怪，就把当地的剧团找来了，看他们演出。刚开始，20多位北京艺术家坐在座位上，后来全笑得趴在了地上。姜昆向赵本山要了一盘带子，说要带回中央电视台推荐上春节晚会，后来春晚就真的找上了赵本山了。 1988年春节晚会终于定下了赵本山参加哈尔滨分会场的演出，而且节目提前录了像，但是后来他的节目没有播出。一年后的国庆晚会，他才第一次在央视亮了相。紧接着就是1990年春节晚会的相亲。下面呢，我们来听一听赵本山第一次登上春晚大舞台时所带来的小品《相亲》的片段，由他和黄小娟带来。 打听点事儿啊？ 啥事儿啊？ 您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哎，他烟囱去了。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啥呀？ 啊？干啥呢？啊、哦，拉倒了。 那，你家大嫂在哪儿上班啊？ 哎呀，她那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她了。 啥单位呀？ 地下工作者。 地下工作者？ 杨我爷给办的。那老破地方去后悔了，妈调不回来了。 那这些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爹又当妈，挣钱不敢花，白天下地干活累了一身臭汗，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做菜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喂鸡打狗，赶猪上圈，一顿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我也就成老豆饺子了。 咋讲？ 干咸子了的。你咋样？ 我、嗯、我挺好。 哎呀妈，挺好。寡妇男士多，不用划了够一车，女人面子奶就抹不开赵支书啊，就是。 你瞅这蔫巴人还怪懂得人心思呢。 啥也别说了，理解万岁哇。这些年就自个儿过了？ 那不自个儿过咋的？ 没寻思那个琢磨点啥事儿。 的庄稼掰了棒子得了穗儿，就剩杆儿了。哎妈，有那心思？ 哎呀妈，秋苞米糊勺更香。 哎呀老蔫儿啊，那听你这话，那你好像还有点想法。 这事你说不想，那纯牌唬人。我寻思这二年日子得好了，回乡下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收点鸡子儿，老两口闲的没事儿，抽点旱烟，喝点茶水，扯个咸皮儿，嗑点瓜子儿，有说有笑，那也多得。 想法是挺好啊。 谁也不会降着府，存盘250。 你看越说越来劲儿了。 你别信我打了10年光棍就忘了这事儿，开放搞活就别嘴头晦气儿，实打实着就得干点真事儿。 你这话你都找着合适的了？ 找着了。 谁？ 我告诉你。 那哪嘎子的？ 原来咱那婆婆的。 长得啥样啊？ 长得 啊， 跟你连线。真的 跟我连线？ 嗯，可连线。 哎呀对了， 嗯， 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那到底是谁呀？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那傻样儿。 傻样儿？ 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嘛，那都80%了。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 嗯、 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你站，我说说，那不说白不说。 谁？ 你。 听完了赵本山黄小娟带来的小品相亲片段，接着聊。2008年底到了赵本山该排演新小品的时候了，宋丹丹退出，范伟不接招，第一次遭遇小品被春晚剧组退货，赵本山上春晚可谓是一波三折。后来赵本山把更多的机会给了两个徒弟小沈阳和毛毛，他们合作的小品不差钱，依然是观众票选的最爱小品。其实为了上春晚，赵本山付出了特别多，在除夕表演不差钱的过程中，赵本山多次出现咳嗽的状况，推到后台才发现吐在纸巾上的痰中还带有血丝呢。小品编剧崔凯证实这是赵本山劳累过度造成的疾病，对此赵本山却表示没啥大碍，只要自己还能站着就一定为大家演好小品。下面呢，来听一听这位敬业的赵本山带着他的徒弟小沈阳毛毛带来的小品不差钱的片段吧。 到了 到了，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完了，那苏格兰情调。 啊，情调啊。那就搁这吃。 您这家老贵了吧？ 贵，咱带钱了，带3万多呢。那包呢？ 我没拿包啊。 装钱那包，黄包。 完了，让我落炕上了。 你说你这孩子还能办点事儿不？你说这给你办事落炕上了还？兜还有钱吗？ 我兜，多钱呢才？ 嗯。 才70多块钱。 我还有400，行了。 那也不能够啊。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你这。服务员，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妈，吃饭的呀？ 不像吗？ 不太像。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穿个裙子呢？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是吗？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啊，那没问题。 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得1-2万吧？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打白条啊？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啊，是。啥意思？ 小费。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给100块钱还帅呢？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啊，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咋兜啊？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我就说没有呗。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 拿着。 啊，谢谢。 再给你30，来。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好，谢谢您啊。 你放心吧。 爷，我有点饿了。 饿了？嗯。来碗面条。 78一碗。 啥面呢？这么贵呀？ 苏格兰打卤面。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卤不要钱。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对吧？快去，快去。 妈，没那上过呀。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 嗯。 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你 爷我才多大呀？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不，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有。 表一下决心。 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小品不差钱的片段来自赵本山、小沈阳和毛毛。艺德高尚的赵本山在成功之后也不忘家乡，先后为灾区、为家乡希望工程修路捐款几十万元。除此之外，赵本山还在刘老根、刘老根二、马大帅系列电视剧当中担任了导演和主角，把中国影视喜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由他一手策划的刘老根大舞台已经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地设立了剧场，受到了当地观众的一致好评。好了，各位，今天旅行当中咱们一起回顾了3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陈佩斯、赵丽蓉和赵本山。最后司机韩涛代表娱乐大篷车的调度致声，制作叮当为您送上一首赵本山演唱的只求无悔过百年。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脚踏黑土地，头顶一片天，一片一难两个人活 在天地间，人间有正道啊，岁月有更迁，故土英名留千古，只求无愧过百年。在天地间，人间有正道啊，岁月有更迁，故土英名留千古，只求无愧过百年。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